穿着长衫，肩头胳膊肘都有补的，但是挺干净，黄白净皮，两道细眉，一对阔目，准头端正，方开口。张作霖就觉着这个人必有来历，他不像是街头卖画的。一瞅围着这么多的人，他不由自主的也站住了，牵着马往里看。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张大画，画了一头熊，画了一只鹰，英雄独立，又画得太好了，简直是呼之欲出啊。张作霖怎么看怎么喜欢，哎，心说也就是现在如果生活安稳的话，把那房子好好收拾收拾，这张画我非买不可，这往堂屋一挂多提气。哎，你别看张作霖没学问，对于这些东西他非常喜欢。另外呢，他看看旁边有不少字画，他不认识，就跟旁人打听，我说老兄，他这字儿写的怎么样？ 好，好。 我们辽阳有一位压倒三江王二烈，听说没？听说过，听说过。那字儿写的就相当出众啊，不过赶不上这位。 是吗？这字儿比王二烈的字儿还好。好， 我先恕个罪说啊，您别生气，您可能是外行，你看那文天祥的正气歌，岳飞的满江红，那写的多好啊！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， 嘿，写全。 张作霖用耳朵一摸呀，围观的人凡是懂行的无不挑大指称赞，画也好，字儿也好。可是这帮人呢，光夸好，没一个人舍得花钱买。张作霖就问那卖画的，我这张画要多少钱呢？张作霖指的是英雄独立那画。这人一笑，要5两银子，您看着给，如果实在没钱，您就拿去奉送白饶。 哎呀， 张作霖一看这位还真挺大方呀，不管实际上能不能办得到，就冲这句话叫人听着舒服。我说卖画的生意怎么样？ 哎， 难呐，这年月兵荒马乱的，谁还愿意买这个呀？我到这儿快10天了，一张也不张，就是一张也没卖。 哦， 张作霖很怜悯他，你一共这有多少画？你给我过过数。卖画的一听这位想干什么呢？不用过数，连字带画一共是20张，一张按5两计算，10张50两，不就这钱吗？我全包下了，有一张算一张，都按5两算。围观的人嗡，全乐了，心说来个疯子，信口雌黄，什么人都有。连卖画的人也不相信这是真的，笑呵呵的瞅着张作霖，心说你干嘛拿我打岔呀？张作霖一乐，哈哈哈哈，我怎么的？你不就是卖的吗？你还怕卖不成吗？我没说疯话，也没冒虎话，大丈夫兔兔嘛是个钉，卷不卷吧都归我了，现在就过钱。那张作霖从田庄台出来，田小凤、田玉本能少给他拿钱吗？那腰包里头厚得很呢， 一百两银子算个什么？张泽林把钱掏出来了，马上就过数。大伙这才相信是真的，但是也知道大概这位有病，头脑发热，没事买这么些纸，花这么多钱，他是干什么的？哎，怎么议论的都有。卖画人一看，这买主是出于至诚，所以把墙上粘的这些挂的都摘下来，小心翼翼的一卷一卷一卷都给包装好了，整了一大捆子。张作霖把钱推给他，这位一晃头，我说您呐，给的太多了，我这画不值这么多钱，就这英雄独立是五两银子，其他的连一两银子都不值，您给我这么多，那哪行，我收一半得了。两个人在那个街上争啊争啊，张作霖一条大拇指罢了，这位真是好人呐、啊，犯旁人给的越多越好，也许勒着脖子敲出杠还多管你要点呢。你看这位执意不要，非收一半。两个人越说越近乎，张作霖说这么办吧，我出手的银子不能往回收，既然你不收我也不要，这银子怎么办呢？也不能白扔了，咱找家饭馆好好吃他一顿，我请客怎么样？这位卖画人这才点头同意，帮着张作霖抱着这些字画，张作霖牵着马拿着银子离开了西关怀王寺，接茶往前走，不到半里地道边一座饭馆子，那是辽阳有名的胡家饺子馆，那饺子一个肉丸的香的直流油啊，远近驰名啊，离得多远那香味就扑鼻。张作霖一看行，就在这儿吧。刚来到饭馆门前，伙计出来了，哎呦，二位大爷用饭，请到楼上，楼上有个闲座，那我这马呢，您交给我们，您放心，刷洗宴礼我们全包了，楼上让座。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两个人上了楼了。那饭馆的卫生也好，桌椅板凳锃明刷亮啊，找了张闲桌，俩人对坐，把字画堆到旁边，伙计擦抹桌案一问，张作霖告诉什么好吃给我来什么，不怕贵，你就往上来吧，压桌的是你们这儿的饺子。哎，好嘞。时间不大，压桌碟摆上，酒也给端上来，二人对饮。张作霖本来不会喝酒，但是无酒又不成席，没这玩意儿显缺一大块，勉勉强强呢在这支持着，拿嘴唇稍微抿抿，但是卖画人挺能喝，张作霖给他满上，他是一饮而尽呐。时间不大，二两酒就没影了。张作霖吩咐来好酒，今天一醉方休。四两酒一入肚，卖画人的鼻子尖儿见了汗了，脸上红扑扑的，跟方才就大不相同了。卖画人一抱拳，朋友，敢问仙乡何处，尊姓大名啊？您不是买我的画，您是有意周济我，帮我的忙，我真是感恩不尽。请允许我管您叫声先生。我说先生，你算猜着了，我没念过多少书，我对这玩意儿一窍不通，我看你太可怜了，另外我发现你这人挺好，因此我把这些话全买下了。你也不必客气，天下人管天下事吧，这算得了什么？哎呀，恩公啊， 话好说是难办呐，光是听书讲古看戏有这种事儿，实际上很少见。今天我能得与恩公三生有幸。恩公贵姓？免贵姓张，我叫张作霖，二道沟的人呢。哦，张作霖，您字儿叫什么？字儿？哎呀，我没有字儿，干兜就叫张作霖。恩公，如不嫌弃，我送你一个字，不知道您愿意不？ 行啊，你肯定是有学问，你给我送个字儿。 这人撂家思索，我看你就叫张雨婷，名叫张作霖，字叫雨婷。那阵的人要有身份的，都有字儿，还有名。干嘟噜一个名，那多叫人笑话呀！好朋友都提字儿，要不怎么有人管张作霖叫雨婷呢？就这人给他起的。张作霖吧嗒吧嗒字儿， 好好，这名真水灵， 这我记住了，张雨婷，多谢先生。哎，先生，我还没问你呢，你尊姓大名？必姓王，我叫王永江。 哦，王永江，大江的江。 对，张作霖的脑子也磕了板了。说到王永江，咱得简单介绍介绍，这不是一般的人。王永江祖居是山东蓬莱登州人，也是闯关东一家人到东北来的，就在荆州落了户。他的祖父叫王作霖，父亲叫王科谦。到了关东不久，他祖父不在了，千斤重担落到他爹身上。但王科谦读过书，那个人也非常好，养着一大家子怎么办呢？后来在荆州城里双星货栈，给人家当个小职员，那这也不叫职员，就是给人家跑跑道送送信儿，小学徒一样。由于他兢兢业业，任劳任怨，东家非常赏识，后来又当了大徒工。后来东家发现这个人手笔相应，又叫他当了账房先生。那账房先生那可不简单，那是理财能手。汪克谦呢，对东家感恩戴德，把人家的事当成自己的事，一点也不偷懒，起五更爬半夜，尽心尽职。双星货栈这买卖一天好似一天，东家一看这人太好了，越出越近，发现王克谦有俩儿子，长子王永江，就是卖字画这位，次子叫王永朝，家生活不宽裕，就想方设法多给钱，多给补贴，让这俩人好好念书。后来居然这俩人进京赶考都做了优工。在那年头啊，那要有了学位那可了不得，因为绝大多数人都不识字，都是文盲，有一个念大书的进京去还赶过考，而且皇王圣旨点中了优工，那一地区都觉着光荣啊，所以在荆州一带就轰动了，把王永江王永朝这哥俩视为神童。后来他这个东家也非常高兴，把两个女儿就许配了王氏弟兄，两家结了亲了。 可王永江呢，文笔非常好，他那个脾气跟他爹似的，又忠厚又老实，不管干什么事兢兢业业，一丝不苟，有时候呢也帮忙，后来也成了亲了，也立了家了，能老寄人篱下吗？后来呢跟东家一商量，又借了一笔钱，另开了一座买卖叫双星号。哎，这买卖挺赚钱，你老王家自己在这开的，谁也不依靠。可有一样，日本人俄国人大举入侵，洋货到处冲刺啊，民族工商业受到严重的威胁，纷纷倒闭，他们老王家这货站也倒闭了。王永江没有办法了，怎么办？上外头给人当教员去，偏赶日本鬼子，也是文化侵略，想在中国站住脚，把王永江请去当汉语教员。这学生啊可都是中国人，但是日本人有严格规定，那么在课堂上讲汉语，愚者之外，不准读中国书，不准说中国话，一色得看日本杂志，讲东洋文。为这个事情，王永江跟日本的教员发生争执，后来赌气不干。王永江仰天长叹，我们五千年文化古国落得这步田地，当今圣上软弱无能，老太后专权，满朝都是贪官污吏，整得朝政日非，列强入侵，老百姓只身在水火当中，何日是个头啊？我王永江生在这个乱世，堂堂无耻之躯，要不能为国为民做一番事业，我就白投胎一回呀。但是我得怎么干呢？他深知孤树不成林，但是荆州一带那是日本人和俄国人绝住的地区，特别乱。王永江不累在这儿待着，把家属安顿安顿，他到辽阳来了，投靠一个同窗的好友，本家的一个叔叔叫王大忠，王举人。到了辽阳之后就住到王大忠他们家了。可老王头这人非常好，从来不嫌贫爱富，知道王永江有学问，就让他住在家里头，我呢在衙门里头给你运动一个差事，或者给你拿点钱，你做个小买卖，养家全小还是不成问题的。但是都均遭到王永江的拒绝。王永江说，我在您家有一席之地，能遮风避雨，我就感恩不尽了。我既不想当差，又不想做买卖，我就打算卖字画，这玩意儿省心，多少呢都没有关系。后来王大忠发现这王永江非常固执，也就不勉强了。就每天王永江都到怀王寺前面前来卖字画来，今天是巧遇张作霖。可两人一见如故，越说越投机。他发现张作霖虽然没有什么文化水，说的都是白话，但是性情豪爽，知出知入，办什么事情干净利索脆，这才叫江湖豪杰呢。王永江从心里往外那么钦佩他。这酒一入肚，话匣子一打开，